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灵叔听沈仁杰说过，陆祖德入狱才这么几天，就已经遇到了三次食物下毒，一次狱友暗杀，巡捕房的人只好将他单独关押起来，但这也阻止不了陆祖德自残。据说他逮着机会就开始折腾，譬如用摔碎的碗瓷片划伤自己，把身上划得大大小小伤口遍布。巡捕房又不能让他死，如此一来还得找个人专门盯着他，可谓心力交瘁。林叔的目光从陆祖德脖子上流连往下，包括裸露在衣裳外面的手脚，上面深深浅浅一道道的伤口清晰可见，还有些在往外渗血。但陆祖德自己却好似毫无察觉，兀自盯着屋子角落的一个点，呆呆怔怔，神游太虚。林叔将负责看守他的巡捕支开了，后者忙不迭如释重负，乐得片刻清闲。看守这么一个人不是件美差，对方宁可上街巡逻，也不想面对一个疯子。久了能把看他的人也给逼疯。 冤枉啊，冤枉啊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啊。 牢房里只有林叔和陆祖德，不远处传来别的犯人嘶吼呐喊，在昏暗空旷中被放大，层层回荡开去，又显得没那么清晰了。 陆祖德，我知道你不想死，装疯是你唯一活下去的办法。你知道太多秘密，那些人不会让你善终，但现在这样，他们分不清真假，反倒一时不会杀了你，你就可以苟延残喘多些时日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自己还有别的法子活下去？我可以帮你改名换姓去香港，只要离开上海，那些人就奈何不了你。他们也许在这里能呼风唤雨，但离开上海，许多人的手就伸不了那么长。这是你唯一的生路，我希望你好好把握。 林叔没打算帮陆祖德改头换面逃命，但他这个办法是真的。但凡一个人还有求生欲，就绝不会在这里坐以待毙，即便装傻，总会下意识流露出点反应。但他失望了，陆祖德什么反应也没有，他依旧目光呆滞，神情木讷，连头发丝儿都没有颤动一下，顶多就是嘴里喃喃自语，在唱什么童谣，十句有九句别人是听不懂的。难道是真傻了？林叔不想要一个真傻的陆祖德，那会让他此行没有任何意义。荣姐和宋姐那些人加起来都不如陆祖德知道的多，即便冯三小姐的下落有什么消息，那肯定也是应在陆祖德身上。 你想好了，今天我一走就不会回来，如果你错过这次机会，以后就再也出不去了。我只对冯三小姐的下落有兴趣，其他秘密一概不想知道。你确定你连这次机会都不想抓住吗？ 林叔正想起身，冷不防对方忽然发难，直接把他扑倒，还要张口咬人。他直接抬腿一踹，陆祖德飞了出去，直接摔在墙角。陆祖德喘着气，像老旧败坏的风箱，这一脚力道不轻，他现在腹部肯定疼得厉害。林叔站在原地没动，居高临下冷冷盯着他，没想到陆祖德居然开口说话了。 冯三小姐，冯珍珠，珍珠圆溜溜，又白又光滑。 你知道他叫珍珠，想起来了，那他究竟在哪儿？ 珍珠，他就 就在你身后呀！ 壁角的煤油灯忽闪忽闪的，微末光亮抵挡不了大片的阴暗。不知何处吹来的阴风直逼后颈，饶是林叔都禁不住打了个寒颤。林叔上前逼近一步：“ 你自己想清楚了啊！冯珍珠可以换你一条命，你很不亏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 别过来！你不是我杀的，别找我！ 你在说什么？谁不是你杀的？难道冯小姐死了？” 别过来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找他们去！ 他们是谁？ 别找我，找他们去！别找我！别找我！ 林叔再想凑近，对方却陡然尖叫一声，直接整个身体往墙角贴，后背对着他。陆祖德身形本来就小，这一下更是缩成球一样。不管这个人贩头子现在有多可怜，林叔都不肯放过他，直接伸手一抓，把对方拽过来。 说话！ 我不知道，你找他们去，不要找我，你走开！ 冯三小姐是不是死了？谁杀的？你吗？如果是你杀的，你头上的罪名又会多一条，到时候神仙也救不了你。 林叔压低嗓子恶狠狠威胁，陆祖德只是摇头却不说话。林叔起身后退几步，又冷冷看了陆祖德很久，见对方依旧不肯交代，面上虽然不露，内心却有点无奈，再逗留下去也意义不大，他准备离开了。他本以为对方是装疯，但现在看来似乎又是真疯。如果陆祖德的演技当真厉害到这个程度，那难怪那些急于从他口中得到秘密的人会弄不清他真疯假疯，留着他这条小命。可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在黑暗里苟延残喘，在监视下装疯卖傻，光是两个鼻孔出气，这就叫活着了？这就是陆祖德想要的？身后陆祖德又开始颠三倒四说话。 珍珠好漂亮，我喜欢玛瑙，我一样的玛瑙，火红火红的，火，他们说火是朱雀，火，还有青龙、老虎、乌龟我也喜欢，壳子，我要钻进去，我的壳子哪里去了？ 林叔驻足听了一会儿，发现对方的话毫无逻辑顺序，完全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再听下去也没有用。林叔又去看荣姐和宋姐，果不其然，这两个女人倒是正常，但她们什么也不知道。荣姐推翻了自己之前见过冯三小姐的说法，坚称自己是认错了。巡捕告诉她，春山会被绑的女子之中的确有一个跟冯三小姐有些相似的，但姓的是陈，家境普通，还是个女学生，跟冯家没什么关系，只是巧合。林叔在他们三人身上一无所获，只得彻底离开这里。牢狱的阴暗跟外面的阳光普照完全是两个世界，林叔长长出了口气。老实说，待在里面起初可能没感觉，但时间一久，那种压抑逼仄足以把正常人逼疯。也许陆祖德就是这样疯掉的，但他是真疯吗？林叔现在也有些不确定了。没有一个人能装到这个地步，面对逃出升天的诱惑丝毫不动心。岳定堂和沈仁杰在外头等他，跟他们一起的还有杨家夫妇。岳定堂出面，事情果然很顺利，一通跟冯部长的电话之后，杨家夫妇被获准假释，换言之就是软禁在家。 巡捕房这边派人住在杨家，跟他们同进同出，这个人就是沈仁杰。 老沈，你都快成监视老手了吧？ 哎，这差事闹的，其实我不愿意啊。 得了吧，啊，你住在杨家，好吃好喝被供着，还不用回巡捕房点卯，不比之前舒服多了？这种案子要是办好了，功劳又多一份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 嘿嘿，林兄言之有理啊。 陆祖德那边怎么样了？ 他的嘴巴很紧，什么都撬不出来。我甚至怀疑他真疯了。 这下你信我了吧？我们一开始也怀疑他装疯卖傻，后来各种法子都试过了，什么面贴纸啊、老虎凳啊，都没把他试出来，人反倒更疯了。其实吧，他疯了也就疯了，本来也是天打雷劈不得好死，但是上面的人却不想杀他，那就只能这么晾着呗，看他自己什么时候忍不住就不装了。 如果他真是装的，那我对他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一个人能对自己心狠至此，难怪能在陆同仓手下抢了江河的位置。 几位长官到了，还请几位先到屋子里坐坐，你们想查什么，我们一定给你们找来。 杨氏夫妇跟在他们后边，不知他们在讨论什么，却一脸战战兢兢、畏畏缩缩，现在被放回家也没有丝毫放松。巡捕房的牢狱不是寻常小老百姓能忍受的，虽然两夫妻没有像陆祖德那样的遭遇，但肯定也受了不少挫磨，加上心理上的折磨，没有病倒已经算是很幸运了。这是一栋貌不惊人的民宅，与周围的其他房子无异。林叔是本地人，知道这一片住的都是不太富裕的百姓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称不上贫民窟，但是每年能余下来的钱也不多，有时候一场重病就能把他们攒下的家底耗得干干净净，尤其是在这样的世道，想要维持平静生活更不容易。杨春和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读大学，必得是家里父母对他爱护有加，将女儿当成掌上明珠。 大嫂，春和是你们唯一的孩子吗？ 是，他原本还有个哥哥，两年前因病去世了。我们膝下就春和这一个孩子，他平日下学之后还会帮我们干活，特别懂事，可人疼。 大嫂，现在不是我们相不相信春和，是他失踪了，就算他是无辜的也得先把人找出来，不能就这么莫名其妙失踪了。你们家只有一个孩子，又是大学生，也是未来的国家栋梁，我们会尽力的。 是的是的，总该先把人找到。长官，那就拜托你们了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